没有音乐啊，音乐要音乐啊，配音乐啊， 就是开头什么的。开我说开头啊，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。 然后我们是什么？大脑清洁公司。 以后再说吧，开头先不要管啊，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，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。 对对对，好。 OK 啊， 那开始 开头你开头啊。 好。 大家好，今天是104年3月25号。那今天要谈的就是新闻，金报有十家进口业者用不实的申报呢，偷渡进口日本核灾5个县市的食品卖全台。 哇， 黑心， 邪恶，该死，死刑。 哇，死刑吗？死刑太重了。 没有，很多留言是这样讲的。 OK，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，那我个人每天在吃的东西， 你是吃那5个县市的东西吗？ 不然我上次去福岛下可以吃到什么地方的东西？欸，我真的，我现在其实我有时候我去超市买，我看到是东北产的，我就会买、欸。 嗯，就支持当地。 对啊，就是什么苹果啊，什么橘子啊，那些我就买、欸，就觉得不是说有人说是会死吗？OK， 所以有几个主要的城市是被我们目前台湾的管制啊，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管制，就是啊、不要说那些县，就基本上有怀疑有可能有。那个受到波及的县市，我们通在台湾目前法令都是禁止啊。所以基本上目前的状况就是，就算新加坡通过了，台湾还是禁止。 新加坡哦， 因为新加坡已经进口福岛的米了嘛。 嗯嗯，因为台湾不准， 号称最严重的地方的东西了嘛。 嗯，可是台湾 那台湾现在是连千叶的都不能进嘛？ 千叶就在东京旁边呢、欸。 对啊，所以其实这就是今天就是很多朋友啦，包括一些网友，就是台湾教民的朋友，还有我学弟，就问我这问题说，说这件事情是真吗？我认为是真的啦，就是说我认为是真的进口了，因为已经抓到了嘛，卫福部查到了，这应该是真的啦，就是他真的抓到这件事情的，而且真的不实申报，而且真的进来了， 他换成就是中文标签乱标。 对对 对，那你问我说，他真的不能吃吗？ 你如果不想吃，可以寄给我，没问题，帮你解决。对， 他们应该买不到，就买不到吧？ 对，现在就买不到了。没有，你如果之前不小心买到啊，就是你发现在那个列表上面，你很生气、很愤怒的话，你可以拿来我帮你解决。 欢迎， 对， 欢迎下面这个地址。 对，放在下面。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分成两个层次了、就我常说，就是事情要分开看，就是说这东西能不能吃，跟我能不能是不是违反法令要分开看。那基本上这些东西目前的确就是违反现在国内的法令，因为台湾现在就是规定都不能进来。那就让我想起去年茄子的事情， 什么东西？又是茄子？ 你当时还不知道茄子是谁吗？ 我知道茄子是谁啊，可是。这东西实在是太 inside joke， 其实只有 不管了 啊，反正继续讲。 茄子去年也是说，应该是去年啊，所以也是说啊，这个绿茶问题啊，结果到最后呢，人家根本就不是日本绿茶。好，那不管了，就好了。有几家是，但他点名的好像只有一家的其中一个品项是日本进口，不过对不管，但就是说。他是不是日本绿茶，跟他到底能不能喝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就是能不能喝，其实就是还是要看检验。那你真的就不要再跟我闹说零检出这种事情了啦。 对， 喝起来就是不会有，就是在科学上面没有影响，就是没有嘛。那你跟我 不是科学上面没有影响，就是实际上没有影响。就是没问题、啊， 就不要再跟我讲零检出了、嗯，就是基本上我跟大家讲报告一下，就是有人跟你说零检出的话， 嗯， 那你就可以不要理他了，不，没有， 就直接断交， 再也不要说断交，你就说好，你就让他好了啦， 對啊、 因为这种人就没有 sense 啦，你要跟他讲什么？嗯对，他跟你说什么啊？这个一公升的开水里面有那个一微克的尿，他也觉得有毒。那也是有人这样讲啊。 嗯，有人这样讲吗？ 有啊，那就说啊，我就是觉得不舒服、不爽啊。 嗯， 那你还能怎么样？ 嗯， 那没办法。 对啊， 那你就只好告诉他说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也都是尿啊什么的，最后纯化出来的，不是吗？ 嗯对啊，没错，的确是。 不然净水厂假的哦。 不是啊，就算没有净水厂，你也是经过就是大自然 对啊 正常的循环。 哎、欸，还不只是尿哦。 对啊， 各种生物的尿。 对，没错，还有有毒生物的尿。没错。 所以真的不要再零检出了好吗？拜托、 嗯。对。 好，总之呢，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，就是分开看啦。那大家如果觉得。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是太可恶、 嗯， 就他们违法嘛，违法。我觉得任何的违法都是可恶了、 嗯。对啊，而且他还不是不小心，他是故意，他已经知道原本他的制造地是什么， 啊、 然后他中文标签贴其他地方。 对，那这根本就是错误。那我们也很高兴，就是说之前就是有人说这政府没办法把关嘛， 实际上真的把关给你看了。 对， 对啊。 好吧，我们现在又是在帮政府讲话 了， 是不是？ 完了，我们变蛆了。 总之呢，食药署就是有抓到了。 对啊。 那而且甚至其实他也，我不确，其实这个我会再问，我们再问好了，再问可以再问食药署说这些物品到底 有 没 有 问题？他们应该会检验了。那 对啊， 当然就是说有检 验吗？他们。 会哦，这个一定会检验，这一定会检验啊！因为为什么他要检验呢、嗯？因为他如果已经流入市面的话，他、必须要考虑，比如说下架啊，或者是销毁之类的问题。 嗯、 对，那 哦，有，所有疑似问题产品均已送检辐射。 对啊， 对 啊，对啊。那他说目前有30件 都没有验出来， 都没有验出来嘛、嗯？对啊，这个。 这完全是预料中的事， 但对，但是就算是没验出来，还是违法的。 对啊，当然了， 因为目前、 他 就是 验，只是要让大家安心而已。 对，但你也可以说政府不可信，那你就自己去验。还是说我，但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买，然后我寄给你验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是说真的、 就要把吃掉怎么办？ 我是说真的，哎、欸， 那最后 不是。你不能骗我啊！你骗我说要验，结果我寄给你把它吃掉，这不行啊！那 我用身体验， 我是说用身体验什么东西？如果说有任何人觉得政府不可信， 嗯、 的话、 嗯， 那你愿意自己出资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去核研所申请说你要检验， 嗯， 那我会，欸、可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寄回去会不会在海关就 被 挡掉了？ 被挡掉了，他。 有可能、欸、 禁止你进去，你可能要贴中文标签哦。 啊、 贴其他国家， 我会想办法把东西弄给你。 你可以，可是其实你如果自己回来， 我可以带啊，我可以带、啊， 可以带，你可以。 对啊， 这样算走私吗？ 我自己吃可以吧？我拆封我自己吃一颗，不违法吧？ 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 应该是 不知道现在法令是怎么样， 应该只是不能进口了。 可能啊，对， 那我就带样品回来，那你去检验， 对、 啊、我开放，好不好？ 嗯、 那 大概碰不到这些人，可能要明年才传得到真的想要验的人 对啊，那如果你不想要，对啊， 嗯， 就不相信，就这样了、啊， 嗯哼， 好不好？ 对， 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好了， 今天就先这样吗？哦、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这样已经破纪录啦， 破纪录！ 大家不是说要短吗？ 12分钟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做个总结，总结就是说，虽然它违法，但它实际上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对， 因为所有的农产品，就是福岛农产品，都已经全数过关了。到时候我们会放连结。 对 对， 就是摇滚教室， 摇滚教室，请支持。现在刚好，完全贴切。如果有 PTT 账号的，马上帮我们放上去，谢谢。 对啊， 对 我 对，就是科学是科学，嗯，法律是法律， 对啊， 好不好？ 就是法律没办法改变这个宇宙的结构，还有物理法则，没办法。 对，虽然法律可能会因为民 什 么， 民什么 我在那个字，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来而有所改变，哦、但是对，但是科学是没有办法变。 对啊，就是科学事实是不会改变的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破纪录，超短的，可能到时候剪一剪，可能只剩下十分钟。 这样大家爽了没？ 爽。好， 我觉得明天一定会有人，到时候有人听这节目一定会嫌太短， 一定会，一定会，你不管太长太短，都一定会有人改。 对啊，短的时候就像昨天有人说，哎、欸，阿火怎么最近没有出现？嗯，我说我前阵子让阿火出来，就有人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周渝民没出现？那我最近都让周渝民曝光，就是跟我说阿火怎么没出现，这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 你就要平均分配啊， 没有办法一比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一比一，一张阿火，一张周渝民，就被人家说阿火太多 啊，真的、哦， 真的、啊、 阿火太抢戏了，是不是很强？ 对啊，就觉得阿火每次出来，还有人说。周渝民沦为跑龙套，那我 OK， 你看 我最近几乎阿火都没登场，又被人家嫌说阿火没出来。 大家喜欢阿火啊， 是就、啊、因为大家喜欢打脸，大家不喜欢被打脸，但喜欢看打脸， 看别人被打很爽。 对， 好， 好了，那之后好了，一个礼拜至少。让这个阿火出笼一次，没有，我之前我真的是有点挣扎啦，因为阿火真的讲话有点比较毒，这样会让我觉得会不会有点伤害到城内的和谐？ 伤害到什么？ 皇城内的和谐？ 皇城内的和谐？皇城？ 哦，皇城，好，算了， 哦，好，我不懂，我不懂在讲什么。 对，好了，就是。但我有空会让他出来的。 好， 好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好了， 那就这样啊。好，那就明天见， 明天见， 拜拜。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